大家好，我是大肥。咁咧，我哋有个新节目就叫做《依家男女》，制作非常认真嘅。点解咁讲咧？系因为之前我哋录过噶啦，但系因为我哋当时嘅女节目嘉宾咧，佢个情绪起伏得好大，佢讲咗佢一世人咧一个好传奇嘅，亦都好悲惨嘅战男与淑女嘅故事。咁咧，我希望咧今集。啊！佢情緒平復翻，再認認真真咁講。而佢嚟做嘉賓咧，我哋咧有五個青春少艾嘅靚女咧，就希望喺佢咧身上得到人生嘅經驗同埋感情嘅領悟。咁咧就而家我哋呢個節目就叫《依家男女》。咁咧就我係開場白嘅咋，我係聽眾嚟嘅。咁希望咧你哋大家喜歡。咁我哋咧就由阿靚姐開始講起。 哎，各位好啊，我是阿靓，咁就非常之欢迎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个听众听我哋呢个节目啦。咁我就阿靓啦，咁我系新手嚟嘅，希望咧大家多多俾我哋嘅意见啦。咁或者我哋咧喺呢一度咧，仲有几位主持嘅，咁先等我哋介绍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系梦梦。咁啦，我都系第一次，咁希望同大家可以今晚倾下偈啦，我哋研究一下啦，好冇？ Hey， 大家好，我是肥妹，咁咧都是新手啦，咁所以大家多多包涵啦。 大家好，我是喜羊羊，我同样我都是新手，希望大家俾多啲意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猫姐啊，喺大家喺呢个大肥商圈咧就听过我把声噶啦，咁今晚咧都喺呢个依家男女都听到我把声喎，咁大家俾多啲吓意见我啊，唔该。 咁大家好啦，咁喺未介绍今日嘅主人翁出场之前呢，咁或者讲讲我哋呢个新节目呢，就叫做依家男女。依呢就係依世代嘅依，因为大家都知啦，依系点解啦，係咪即係我哋而家最先进嘅前代时代呢，就係叫依世代啦。咁究竟而家啲男女係会发生啲乜嘢古仔呢？咁我哋希望呢喺呢个人海里面呢发掘一啲比较特别嘅古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好啦，咁我哋要正式介绍我哋今日嘅主人翁啦 ，Stella。Stella 咧，其实系我一个认识咗十几年嘅非常之好嘅朋友兼旧同事。咁我请阿 Stella 先开声，简单咁介绍一下自己先，好唔好 ？Stella，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系我系 Stella。咁你大家都讲我第一次嘅，咁其实我都系呢一种访问我都系第一次咯。其他嘅访问我都接受过好几次，第二啲形式嘅访问，但系呢讲呢个话题系第一次咯。 系吓， 咁都好多谢阿靓邀请我嚟呢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系 咁咧，究竟阿 Stella 佢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其实简单讲一句就系佢老公出轨。咁究竟出轨有咩咁特别咧？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呢、這个依世代。好多家庭都发生分辨啊，或者老公出轨嘅情况。咁究竟佢有几咁特别咧？咁而佢点样面对？而佢老公又点样去逃避呢件事咧？咁我哋就开始啦。咁不如Stella， 咁我就认识咗你十几年啦。咁其实咧，我认识你嘅时候咧，系一个非常之美满嘅家庭嘅。有老公啦，有个仔仔啦，咁仔仔亦都好乖啦，咁读书亦都好叻啦。咁好啦，但系喺八年前咧，有一日。你突然间打电话俾我，咁就话：喂，阿靓啊，我有啲嘢想同你倾，你可唔可以即刻飞车过嚟？喺我屋企楼下间餐厅，我有啲心事想同你倾倾，有啲疑问想同你讨论一下，咁你过唔过到嚟？咁我话好，我就二话不说，即刻就已经去咗佢餐厅楼屋企楼下嘅餐厅啦。咁好啦，阿 Stella 咧，当其时咧。就有啲尴尴尬尬，有啲面面点点咁样，就攞咗一个石子包装嘅石子包装个角落头吓，个角落头啫，只系一角啫，俾我睇，就问我阿靓啊，你觉得呢个系乜嘢嚟咧？咁好啦，嚟到呢度咧，我又买埋关子啦，究竟系咩嚟咧？咁我就等阿 Stella 同大家讲下，点解佢会攞个石子角出嚟俾我睇咧？咁。 是啦，其实呢记不记得我上次约你的时候其实真的有点尴尴尬尬。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好。因为呢我揸住那个石子角呢其实我想了很久了这个角是什么来的呢咁在哪里找到呢就是在个客厅那个茶几面。茶几面通常有工人跟我们打扫不会有这些食物的包装啊或者有些什么废纸啊都不会。为什么会这样但我研究了很久我心为什么会怀疑咧，点解会喺度谂啦？咁但系我谂大家都有谂，即系都会 即各方面的可能性啦吓。咁、啊、我谂紧又有啲惊，又唔敢讲。咁跟住咧就有个最好嘅朋友阿靓，咁我乜嘢都会同佢讲得噶，咁即刻打电话啦，喂你过嚟帮帮我，咁好惆怅啊，唔知点算啊咁样。咁同佢讲，我话喂你有冇见过呢、這、一个？你估呢个系乜嘢嚟啊？多一讲佢谂啊，因为我自己谂嗰样嘢，心里边其实讲真，其实都有个答案，但我就唔敢去面对呢个答案。咁、嗯、跟住咧，我谂紧个办法系点样咧？不如唔系啦，不如我去超级市场啊、71啦、啊，去买啲我怀疑嗰啲过嚟对一对啦，甚至朱古力啊、任何嘢啊、乜嘢饼干啊，总之有呢种咁样嘅石子角嘅咧，我都买嚟翻嚟对一对啦，咁样好唔好咧？咁但系咧，好大机会咧，都系。唔好嗰样嘢，系我心目中谂嗰样嘢，咁我亦都好惊，好难面对，咁啊唯有同阿靓咁样，喂阿靓啊，喂你帮我帮我谂，你帮我买嚟睇睇啊，我唔敢面对，好惊啊咁样吓。 其实你当时心目中可能有个怀疑，个机会亦都好大嘅答案噶啦，系咪？ 其实嗰个答案咧，其实。第一我是怀疑那样东西是什么来的先、会不会是朱古力呢，一身牌子我未认识呢、另外又如果是那样东西，我心目中那样不好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存在呢？为什么会 放在台面呢？ 没理由啊， 没理由啊，我没用过，在台面用过嘛。 你没用过几耐先？你没用过几耐先？ 都一段时间的了，其实都。唔好话有冇用过，用过都唔会喺台面噶嘛。 咁 好啦，我觉得好奇怪咁 样。咁就喺我哋两个讨论途中啦。咁你就点啊？ 系咁我跟住咧，我就话喂唔系啦，阿靓，我喺度等等你，你自己过去嗰边同我买啲嘢翻嚟啦，几种总之有石子嘅嘢买晒翻嚟，俾我怼一怼佢啦。咁样 衰鬼，点解你自己唔买咧？要我买咧？ 我唔敢去买，我唔敢面对嘛。咁跟住咧，阿靓咧就起身去买噶，谂住点知突然间，诶唔使买啦。佢摆喺台面，你反转嚟睇睇咁样，咁原来咧反转咧就会睇到好明确，好明确咁样睇到系有只牌子嘅名 字。嗯， 咁跟住唔使买啦。 哦， 知咩事啦？咁样， 即系你一路揸住个角咧，你就系冇反转嚟睇， 冇唔知点解 喎。答案就喺后边， 其实唔知点解我。 但其实你心中已经有答案啦，不过你唔想面对。 其实佢唔想面对， 其实佢唔想面对。 如果佢一当时反咗过嚟，佢已经崩溃。 其实可能唔系噶，其实可能我系反转咗，不过嗰阵时睇唔到噶，可能。 O K。 嗰阵时系 已经封闭咗， 系迷茫啊。 冇错。 其实我觉得咧，基本上大家听咗咁耐都知道系咩 系啦。 其实当时你点会唔知？因为实在有用过嘛，一望就知系咩啦。 但系我会谂可能第二啲可能性，会唔会新牌子朱古力我未见过呢？又会唔会系第二啲吓，即系啲家庭用品吓？ 其实呢个你都系，因为呢个都系你唔想去面对嗰个事实啫嘛。因为只系嗰啲产品先用嗰啲咁嘅包装，仲要系咁硬正，同埋嗰个质地嘅，系咪先？ 回心一谂都应该系嘅。 肥妹真有经验， 仲有一样嘢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你对你嘅前夫系好信任嘅。 好信任啊！ 未攞到呢个角之前。 都可以咁讲噶，因为佢唔会，我唔会谂佢会有呢一种行为咯。 嗯，所以你就会有即 第一唔会有呢种行为，第二唔会喺屋企有呢种行为，系我以外嘅人啊嘛。 嗯，吓， 系，咁好啦，咦，阿喜洋洋有嘢讲。 咁我想问一问咧，你发觉嗰个角仔时间有几耐咧？ 发觉几耐？你意思即系我执到个角仔，知道我揾阿靓同佢倾嘅时候啊， 即日， 即日嚟噶啦， 即系嚟噶啦， 都系两个钟头，过两个钟头咁咯吓。因为咧，我真系忍唔住，我真系谂，希望咧佢买到包朱古力嘅同呢个一样样咯。 咁你执到个角之前咧，其实你有冇机会见到你以前嘅前夫咧？佢有冇个反应咧？ 冇，嗰阵时佢唔喺屋企，嗰阵时佢唔喺屋企吓。同埋发觉，即系个执到个角之前咧，系冇谂过有呢回事嘅。 嗯， 吓，好啦，因为佢俾我个印，即系佢冇个印象系佢，我认识佢咁多年，其实佢系唔会做呢一样嘢，佢唔系一个咁样嘅男人。 冇错，即系我都话啦，我认识阿 Stella 嘅时候咧，佢一个非常之完美嘅一个 family 嚟嘅吓，咁啊中上家庭啦，咁啊两公婆都有收入啦，咁都话仔仔又好好啦咁，咁佢老公咧可以用一个宅字嚟形容佢嘅，咁唔出街嘅，总之就翻工放工，翻屋企食饭咁样噶啦。好啦，咁讲到呢度咧，我相信咧好多人都 佢唔系净系一个宅字嚟形容佢啊，其实佢系唔讲 即係講啲三級啊，或者一啲即係呢一類嘅咧，佢都唔講，少少鹹濕嘢都唔會，少少味道嘅都唔會講嘅。其實 嗱，我又有我就純粹係個人意見啦。有時我覺得男人佢唔喺你面前講，唔代表佢唔好喎、啊。 又系、哦，我暂停啊！ 呢、這个认同，所以佢啱啱咪讲就系佢唔了解咯， 系 都系冇你都系冇了解咯。 唔好，你意思系好色？ 嗱，我意思话唔好，即系佢唔系唔喺你面前表达，或者佢好好某样嘢，其实唔代表佢唔中意。 咁男人有边个唔好嘅？点会话唔好嘅？ 咁你跟住讲埋 好啦，嗱，咁啊，翻翻嚟个古仔啦。咁而家个古仔就系、是、大家都可能喺度嘅在座所有人咧，都知道究竟个石子角系乜嘢嚟噶啦。咁样系当其时一个好出名嘅 D 字头嘅牌子嘅啊，即系男女欢愉用嘅胶袋啦吓。 咁就嚟 啊！好啦，咁啊 ，Stella 知道，其实 confirm 咗啦，呢个系一个即系、男女欢愉用嘅胶袋啦。咁好啦，跟住你有啲咩反应呢？你做咗啲乜嘢呢？ 阿靓，你记唔记得我当时个反应啊？ 都好难形容啊！你个反应 系激动定系咩啊？ 激动啊！嗰阵时其实好震惊噶，因为我完全冇谂过咯。咁我又諗好多可能性，係幫佢諗好多藉口啦。咁可能係唔知邊度，唔通個風吹個打開個窗吹入嚟，或者即係有好多可能性。咁但係咁喺屋企裏面女性嚟講，除咗我之外，得個工人嘅啫喎，冇可能係嘛？將我同個工人比，唔係咁係嘛？ 嗱，我又真係想話喎，因為其實大家如果聽即係收音機嚇聽得多咧，呢啲古仔工人實在好勁嘅喎，你真係唔好睇小佢嗱，因為咧。常常都有咁嘅讲法啦，好似咁样讲，好似好诋毁男性咁。但系咧，好多时大家都觉得嘛，男性系攞下边嚟谂嘢噶嘛。咁同埋咧，你要明白，即系我谂系嗰个新鲜感啊，对于男性嘅新鲜感系好重要嘅，因为始终嗱，佢对咗你咁多年，系咪又好温，即系好好嘅 family， 好圆满咁样都好啦。但系可能佢系欠缺咗啲新鲜感。如果佢咧抗拒呢个叫做诱惑嘅能力比较低嘅话，哎呀，咁就出事啦。会唔会系咁咧？ 但佢系好好先生嚟嘅、哦， 唔系嗱，好好先生唔代表唔咸湿啊，佢有需要噶。 我哋听佢讲完成件事先， 系啊，好啦，咁你知道咗嗰样嘢啦，然后跟住会唔会去翻屋企查下究竟李先生做啲乜嘢，又或者嗰个角系点样出现嘅呢？ 其实唔会查嘅，其实我有问过，即系其实我又唔敢咁明显去问，咁问啦问得嚟，点解呢张系咩纸嚟嘅咧？咁炸地咁问，呢张系咩纸？佢话唔知道、啊，点知啫？食物紙是嘛咁 哦，即系嗱，阿 Stella， 你就咧扎扎地地将个角咧就摆翻喺原位， 啊冇， 就突然间好似发现咗呢啲嘢，就问先生，究竟咩嚟嘅咁啊？ 唔系，差唔多原位啦。咁我嗰晚翻嚟，我话，呢张系咩嚟噶？点解有张咁嘅嘢喺度嘅？咁样，就系咁。佢话唔知喎，咁跟住我咧就唔再深入问噶啦。唯有咧偷偷地咧将嗰个角咧就摆埋咗，得闲拎出嚟又再谂下佢发生咩事。 你回味噶， 我仲响度啊！ 你今日冇攞上嚟睇下， 点解你仲要留住啊？ 我有问题， 系 我想请问，点解你仲要留住呢？最初留住嘅时候咧，谂紧我再揾翻一啲蛛丝马迹，会唔会凭住嗰个角，我又谂到有啲答案咧咁样，所以我就唔掉住，即系始终系一个证据咯呢一样嘢。 同埋呢个角对佢嘅影响太大， 差馆啊，揸啲证物啊，都摆好耐啦，系咪？ 系 啦， 系。阿正，我听你咁讲咧，你前夫咁嘅对答咧，我可以肯定咁讲，佢真系一个非常之镇定，可能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 啊，咁你系咪第一次佢自己先知喎呢样？ 真佢真系转变得好快，完全一啲。 佢唔系，你揾佢镇定咧，佢系用大话，佢系想有一个佢自己嘅恶行咧，佢唔想 俾人知道， 唔想俾人知嘅。一路都是冚住的，一路都是咁跟住落嚟听嗰啲，你就会知道，其实佢一路都是大话冚大话， 即系好镇定。 但系咧，佢唔系一个聪明嘅人嚟嘅。 点解你成日都觉得你系好了解李先生，同埋你成日都觉得佢唔系一个聪明人呢？其实呢啲可以真系 扮到出嚟嘅喎。 哦，咁我凭我问佢嗰啲嘢，知佢系咪一个聪明人啦、 啊。好，你讲我哋系啦，又讲埋个古仔先啦。好啦，咁你又戳过佢啦，佢又唔认啦。咁好啦，跟住喺呢落嚟嘅两三年，发生啲咩事咧？有啲咩蛛丝马迹，令到你觉得佢真系同你屋企嘅某个人有关系啦？有啲寻唔寻常嘅关系。 其实最初咧都知道呢一件事，即系知道嗰个国仔嗰系咩牌子嘅国仔啦吓咁样。咁但系其实自己都有少少唔可以面对嘅，其实都唔可以面对嘅。咁摆喺身边咧，其实就系想会唔会揾到第二啲证据，系唔系一啲咁我谂到咁坏嘅事咧？咁样另外一样嘢就谂下，其实都有好多可能性嘅。不如我唔好去知啦，唔好去问啦，唔好去知啦。咁当咩事都冇发生过。其实我谂我而家暂时就算讲俾我听，都未必一定系真话。所以我暂时嚟讲，我可以唔知其他嘅嘢系冇乜其他嘅迹象。咁但系当然，即系我谂女人个个都会噶啦，疑心啊个个人都会有噶啦。咁当佢每一个行为举止咧，你都会谂下。好多方面去諗噶啦，嗰啲行為舉止。點解落雨佢話去行山嘅？點解打風佢影相嘅？咁你一定會咁諗嘅。 咦？咁佢真係蠢 喎，係咪啊？係啊，係咪啊？你見到落雨落咁話影相啊？ 點解你真係話塞埋去嘅？ 我梗係有啦，佢話行山你唔啱嘅，影相悶死你啦！ 我唔怕悶啊，你話 講過多次啦， 我為咗陪你點悶都頂得順 嘅。佢話唔得㗎，我你阻住我添啊！影相你知啦， 呢句先係， 我阻住我鏡頭冇咗咁耐，你唔好阻住我啦咁樣。 咁係咪真係次次都有行山嘅行山之後嘅行山？嘅嘢俾你睇到， 梗系冇啦，梗系冇啦。咁先留咗蛛丝马迹俾我思考一下嘛。嗯、 好啦，即系嗱，除咗蛛丝马迹之外，有乜嘢嘅即系俾你现场捉到嘅证据啊，或者事件发生咗？ 其实好多，即系其实自己都会好多嘢，都好惊会真系见到嘢，或者好惊会知道一啲答案。其实好惊。咁但系有一次咧，就真系冇得惊。我仲。其实发生呢件事咧，见真眼亲眼见到嗰个系阿仔嚟嘅，唔系我嚟嘅。其实佢讲俾我听嘅时候啦，我仲喺度蒙，唔系蒙蔽自己。其实接收咗，但我仲话唔系咁样嘅，唔系咁啊。阿仔你定啲嚟啦，你可能啱啱瞓醒睇唔到。唔系啊，啱啱啲灯未着光嘅时候，你睇错嘅 啫。阿仔同你讲咩？ 阿仔同我讲，阿仔同我讲话，妈咪，我入到屋嘅时候，我见到佢个。动作好怪啊！我话咩好怪？ 仔嘢做，仔嘢做先，动作好怪先。 嗰阵时啊，都成近乎二十，咁十九、十八、十九咁上下。 哇，乜都知啦，冇玩啦。 边知？ 边个个动作好怪啊？ 两个 吓，两个 系啦。仲有边个？爹哋坐喺个 sofa 嗰度咧，只脚晾咗喺个 coffee table 嗰度。阿个工人坐咗喺地下，佢同我讲嗰时候口震嘅，好似我而家咁讲嘢嘅吓。佢、坐咗喺地下，我见到佢个动作咧，佢好似用个口唔知道做紧啲乜嘢咁啊，咁样吓。咁、我话：，傻啦，睇你啱啱嗰时未着灯，未咩啫？你睇到你睇，未必唔确实嘅呢样嘢，其实睇得唔清楚。你唔好疑心啦，唔好谂多。但系其实我讲我系想镇定佢、但系我自己个心点谂咧，其实 终于证实咗呢个系。 咁喂，嗰阵时都未证实嘅，咁唔通我问下佢，喂，你系咪坐嗰度咁做咗呢个动作喺度啊？咁样， 阿仔讲就已经系噶咯， 阿仔话见到好似系咁样， 好似真系啦。 但系咧，我咧又都会问，我又会都会，即系你好难话当咩事冇发生，我真系做唔到呢、這个呢咁样嘅道行啊！我都会话，喂。今日做咩？阿仔话见到你做乜？佢坐喺地下做咩？咁、那个工人坐喺地下，点解会咁样嘅？咁样， 其实讲真啦 ，Stella 呢间屋有几大啊？ 六百几尺。 咁阿仔佢嗰个位置睇到嗰样嘢，距离有几远啦？ 都有七八尺起码噶。 咁啊系咯，黑一片系啊，漆黑一片又俾佢睇到。吓咩颜色嘅嘢都俾佢睇到噶啦，其实只要话仔 有颜色嘅， 有颜色噶， 系 啊。 你谂下啦，咁女嘅就坐喺度，咁大家做啲咩估都估到啦。 女嗰个咧就坐喺地下嘅， 坐喺地下咪啱咯。 系啦， 系咪实咧？阿仔咧已经系好地咁样。掩饰咗一啲嘢，唔再咁白咁同你讲 噶啦。包装咗件事先， 系啊，因为你阿妈嘛。 我又想问下嗰时系几多年啊？ 嗰陣時啊，佢同我講嘅時候應該係黃昏時間到啦。 咁但係你老公嗰日唔知道佢你個仔會撳咗班。 嗰陣時可能佢都聽唔到鎖匙聲啦，係嘛？咁多聲音 交響樂咁啊！你哋平時幾點翻？佢唔知嘅咩？ 嗯，我諗我唔知道呢、這個我唔知道。 佢咁大膽 嘅，我真係覺得你先生真係好夠膽喎、啊！居然你哋隨時翻屋企嗰段時間就做出啲咁嘅嘢。 我想他都很稳阵的，我相信他做好准备的，随时收兵的，我相信。 好，好了，在这里呢我们休息一阵先，是不是大家听得很过瘾呢？ 是很紧张。 高潮在后面继续追一下各位。好。